言道，靠水查水，靠山查山呐、啊！ 一声快见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呀、啊！ 哎，是啊 是 啊 是啊是啊！ 娘子们，来救我！ 回来了！ 哈哈哈哈哈！马太太。 什么鬼节啊，都什么年月了还跑这个寺外当闲谈？ 王大哥 两个头都说是东江闹怪美子，嘿嘿，我可是看过那怪师傅。 周春正那个上前程，周春正晚上还去月林呐、啊，啊啊啊！ 晚上月林呐， 抱得我那不在呀！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叫爷啊啊叫转金呐、啊， 叫转金呐！ 总算搬来个哎那个将士。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哎 呦哎呦 哎呦哎呦哎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才是我们要紧的真三神呐、啊！ 大门， 毛谷仔，你就不怕神明呐、啊？ 毛谷仔呀、啊，我们祖宗百代哪一辈不是靠这田间长跪？残钱土里永家糊口啊！ 海飞，亏你们开的这么厉害，没事吧？还是到琼州那边晒晒太阳去吧。 春娘头， 春娘头， 春娘头， 春娘头，春娘头， 春娘头，快来来！ 老棺材。 哎呦，风梅！ 哎呀，风梅呀、啊！ 哎，还不快把江师傅接回家去呀、啊？ 江师傅， 哼，一个人用枯枝白叶、野毛野草，种植木耳香菇、灵芝草菇的太师傅，还是一位太和神呐、啊！ 太和神！ 哎呦，风梅！这山里的妹子还挺水灵的嘛， 哦，还是一位从东江过来的师傅啊！ 什么？说了半天还是个东江老哦？ 东江老又怎么了？ 东江过来的大公仔，又岂过是好东西哦？ 嗯，那那也不能一竹篙打一船呐、啊嗯。 到时候啊，凶母毛宗成说不定还要怪他妹子跑啊！ 我女儿。你在这抽什么的喇叭？ 我 还不快给我四块钱！ 冯梅， 你 爹， 东江老呀，一向名声怪，不是个天鸟姑，就是个妹子怪。樱花上门呀，惹是非呀，只怕我日。 家老也不知哥哥还呀，你可千万莫乱来呀，这家好事

莫非你们想搬家不成？ 放走！放开！ 江师傅，江师傅， 滚！ 都给我滚！江师傅， 你，哼！ 江师傅， 娘个头！ 江师傅。 毛主席在一身披星，从不曾听天下之决定，一辈子留下这乱战。欢庆你随我转回尘 大德，我跟曹村庄有约成行，不能不讲信誉啊！ 哎呀，江师傅，出门在外，四海为家，哪里不是大功在前呢？啊， 这 江师傅，他业主啊有的，我靠的啊都有；他业主啊没有的，我靠的啊也有啊。江师傅，他曹村长能给的，我毛骨仔都给；他曹村长不给的，我毛骨仔也给。啊， 真的，你不骗人。 江师傅，我要是再骗你，我麻古仔绝不是人养的。江师傅， 江湖走，全当是风过一条江湖城，风没怕不懂事，我这里给你来陪你行。 过来吧，那啥？ 什么事 你呀，往睡觉会串门不？ 我串不串门，关你什么事啊？ 我娘说，一个大公仔长期出门在外，就像威风那个天，葡萄那个土啊！哎，后面，哎，后面，后面人。哎，这是个娘说的，我娘说的。 从小是个娃娃亲，他还真当一回事。 我当啊！ 阿妈， 阿妈， 呀，看你们高兴的哈！ 看看那个今天，我们能高兴吗？ 现在老林有今天，可全靠我们的毛村道。 对不起， 对不起，我们茅台班毛村长的肩膀是不可以乱拍的嘞。 你小子，哎呦！ 妹子们，还有什么呀？ 高兴的事还在后头喂。啊！ 不是我茅台班毛村长牛皮吹破了天啊！只要大家跟着姜师傅好好管，我保证不出两年。我们靠台熬就要得地翻个转呐、啊！台座的台座，板凳的板凳，今天大家一起喝杯喜庆酒啊！ 好。 冬梅啊！冬梅，别管那的东江了。怎么样啊？嗯， 爹。 哎，喝牛要有人家姜师傅一半也好啊。 毛村长，金水楼台先在远，到时候啊，你把冯梅嫁给姜师傅，不就成了 小三闺妹子？ 哎呀，姑妹，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冯梅，算了算了，冯梅，冯梅。这群鬼妹子， 村长， 哎呦，姜师傅你回来了， 回来了， 担心你赶不回来呀， 村长，我们有跟客户定下了好几份合同了， 好，好啊， 日后啊，只怕供不应求啊， 哎呦，好好休息几天，你快出去一回，人都瘦了一大圈， 没什么啊，村长，我给你带回一条天宝雄鹰， 哎呦。哈，我要真给你准备了一只大野猪呢。 哦，那就多谢村长了。哎， 你我两个谁是谁呀？啊， 栏目一号。 老神呐，伙房都准备好了， 万事俱备，只等开席。哟，这椅子还挺鼓胸鼓腮的吧？哎， 这是村里留下的老古董，请你不露面。先前村里每逢风把喜事，都是有九个压着。子女台班当了村长以后， 自然就该你做了。 那当然就是我们毛村长错的喽。 哎呀， 既然是一错，不都一样啊？不就是一把破椅子吗？可村里人办事总好讲个鬼规矩。 毛村长，姜师傅，请。 啊，姜师傅，请。 哎，还是村长请。村长请。 姜师傅，你请。 村长请。 出门人 山坡下呀都是景，春阳一边那山东暖，大国的情谊呀我心 一听哭声猛一阵，好似那门楣心中紧啊，口袋啊刚刚才上路，莫非是东南西北分不清， 乡亲们， 乡师傅，乡师傅，乡师姐和你救我， 你给我们借钱暂时解释，可好才有几天， 乡师傅，这碗酒你也得要喝。 这阵我既然一手平，按照合同乡亲们一道啊奔教堂，正好毛村在一路承担，一路承 担。啊，村长， 如此是心里倒叫我暗自呀鬼神，乡亲们还记千里马老伯乐何来心不平，何来心不平啊。 哎呀，江师傅，你太客气了。来来来，你坐你坐，江师傅，你坐。 不不不， 哎，你坐你坐。哎，哎呀，你坐你坐。哎，哎呀，江师傅，干， 干。 冯梅，快拉酒来！哎，走走走！ 我见啊 江湖江湖江湖 乡亲们乡亲们老妈已经两冬黄梅黄梅我呀迎上妆我回到爹爹那有当时替我离开北京北京你这心慌 算算家常便饭外来在州打工谁白心善 面对这样古老热肠酒飘香罗杯好似那牛子对象热泪潭啊 这在我日后要不当金山就不是父母生来 葫芦洋洋葫芦洋 村子干啊江师傅干干哎呀你看我这死屁股可就偏了这把破椅子啊 存在这椅子本该就是你坐的 哎江师傅 你 要活一秒 恋你一家中午黄呀那中午黄 浪里呀浪里呀浪浪浪里呀浪里呀浪浪浪 分水家门呀轮流转十九夜炮弹从呀从口上口袋呀总算出呀么出口金我马虎在也到底把命养呀么把命养 浪里呀浪里呀浪浪浪里呀浪里呀浪浪浪里浪里浪里浪浪里浪里呀 我是孤缺代表呀当学这学毕业不能走过堂我凭师父不怎么不肯走这代表村长不当改水当那么叫水长 让你呀让你呀浪浪让你呀让你呀浪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浪浪你 家客庄，在大海上呀，比标把子连呐，老白毛衣一块，真风风帆呀嘛真风帆， 浪里个浪里个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浪，里浪里浪里里浪里里，浪里个哟嘿，浪里个里个浪里个浪， 两个头哎。 哈哈哈 哈哈哈 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 快飞快飞快飞快飞喽毛太白毛村长要我通知大家召开村民大会选举先进台票快飞喽快飞喽快飞喽 浪里个浪里个浪嘞，浪里个浪浪里呀，浪里个浪，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浪里个浪里个浪嘞。浪里个浪里个浪啊浪里浪浪里浪浪里里个浪浪里浪里个 毛队长到哪里去了到现在还不来 都在钟子聪听江师傅的科技讲错 到底是我宽比重要还是他讲错重要 他说他事先不晓得了 他现在不是晓得了岂有此理还不快去把他们叫过来 毛镇长 可他们已经把台标给选了什么球已经选好了 选好了 这样也好嘛啊选举将错亮不嘛 哎呀如今这年头不学点子科技那是不行的嘞 毛村长 罗森啊你还不要说哈今天选你明天选你个台票 东北还是蛮雷的嘞。 毛村长，可大家的意见非要选姜师傅不可。 什么？ 要选姜师傅？还是凤梅带的头嘞？ 还是凤梅带的头？ 毛村长。 我专大选代表化为罗衣，凤梅他姜师傅脱口而出，呼啦啦扎起掌声一片，齐赞赞跟松起手臂马舞啊，手臂马舞。那姜师傅他姜师傅推辞劝阻忙不迭，到了却火上加油更热乎。 哎，他是真客气还是假客气啊？ 这人心思不雅个肚皮，我也增加满点稀里糊涂稀又糊涂。 村长，他连这里的村民都不是， 可他们俺要选他，你拿他们干半句。 哎，我们是不是到东子闯去一下？ 哼，这可是选代表，也不是讨饭吃。 我却不行，毛村长在这里几三年， 还抵不上他一个大公仔。 你， 姜师傅是个聪明人，我向他不回去，我娘他也不敢去。 那是他的事。 不管他去不去，可大家非要选他，这总不是一件好事情啊。 你少给我自作聪明，管嘴龙仔。 村长，我真是 选谁不准他们看看啊。啊， 再说我毛不在这一辈子又不是毛当过台表，毛经过选择， 真是死要面子反手推， 看两个头。 想当当初为他父亲刘和良他父亲 要跟他把代表当， 可真是你要你拿出皮下工那个乱工呀，没呀嘛没名堂啊。红梅他红下生就那不比心，头发热那么会发痒，如此癫狂想这生，问题他会不听课，这倒是难叫人不会太想啊。 老奶奶， 叫什么名字？ 毛村长哎！听说你马上就要赴山城那手表厂， 为呀为呀个手表厂， 我娘她叫我带来这盘那大包糖， 为呀为呀个大包糖， 包中还那个太包中，一包带在一碗小罗嘿，一碗小罗嘿，送一碗的一碗送，又送你多风光， 为呀为呀个多风光，多风光。 光 光石头，我又错了。 哎，村长！ 爹，你回来！ 姜师傅， 哦，不，姜太表， 恭喜！ 恭喜 村长， 我毛叔都给你准备了，来，鸡毛带蒜一碗笑。 村长，你听我说， 你什么 也不要说。 爹，这么坏，姜师傅， 动个屁！江师傅，村长，我 江师傅。 想啊，请你保重呀，多想为我愿担选人不同啊，坦荡心一颗村长最清楚， 知道。还没有糊涂， 高国大本宫第六天设备中职场事务学习一万五，早说过你管技术我当家，到头你自谋自夸，反为主呀， 谁会管你谁当家，谁负责任谁做主，只要生产大发展，分什么出来分什么苦呀， 兄妹你看看这包烟呢、 他就是你跑给我挣钱的，他就是争权抢功把你堵、要不然谁给他付钱，要不然呐、谁晓得我毛村长，不他打死不服呀， 江师傅为宗的事情千般苦，你怎能一己之心强人渡，乡亲金身本可嫁，你反倒消极独唱，快记住呀，快记住， 万千委屈我忍受最不堪，将我忍个辱你冒烟你瞧人还笑看，你如此何将我这小人不 哼，江湖 哎江 Thank you. 是一块心中传奇国际城。毛寸山突然发作雷霆怒，响彻阵阵吼，紫金星，紫金星， 夜静人静，心不静，河山有岸， 爱相聚唯有走啊，漂泊总是 雨打 冯妹，哎，冯妹，你怎么了？啊，你， 张师傅，你为我们山里的吃苦受累、费心劳神，人都累成这样，可我爹不还那样待你？ 春妹子，这有什么好苦的？哎，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对你太不公平。 哎，冯妹，好冯妹，快莫哭噻！ 我看你还是趁早离开的好。 哎，也只有这样。哎，冯妹，哎哎，冯妹，冯妹你，冯妹你， 江父，你真的就这么走了？ 凤妹，我 江师傅， 劝你走，怕你走，大道离别路更遥远。怎说有情天不遇，人不留你，山也留， 人不留你哟。 就是朋友，多亏老爹将你拐，再见一片天地心， 再见一片哟，天地心，天地心哟。 妩媚 今生不觉两年真，暖你之心，一腔笑意，一腔情，见你我纵然思母亲，思母亲。行一饱尝，在外炎凉更抗尽，身在异乡风知己， 春风一 妹，儿女他 从上顶的娃娃亲，你还真当一回事啊？ 啊，凤妹， 那是我。 都说是东江老怪妹子，今天我江泽生就怪他一个妹子走。凤妹走。哎， 不不， 凤妹你怎么了？ 泽生哥，我爹从小把我拉扯大，我不能就这样离开他。 有你爹，只怕迟早都要离开，迟早不如早走。 啊，哎，这三哥，我爹这人就是死要面子，其实人不坏也，只要等他气消，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啊。 那我只有自己走。 哎，一个大佛人，连个师傅都留不下，乡亲们都要笑看我的。 凤妹， 再说你的合同还没到期，就是要走也等合同期满了再走，要不乡亲们对你会怎么想怎么看？ 这 要走你走，哎，反正山里的土妹子你也看不上。 凤妹， 啊， 哎，凤妹，凤妹，凤妹，你怎么了啊？怎么了？哪来？哦，哎呀，冬妹，你当我有真的远走啊？ 一旦婚约定子走，两年辛苦谁报仇？出门打工为挣钱，村中亲一不忘，忘旧仇。 红梅， 种子长啊，芝麻把节开开透。加工厂肉炖破肚干愁谋，轮手艺水战船高还在后，轮前机山村真好 不进修啊， 别撒手，这里有我心血，有我天地，有我梦，这里有我凤妹，有我乡亲， 今生有以后啊， 然走我也是深情不曾坏，杯酒纵然走我也是魂牵梦绕啊，心泪流啊啊啊啊。

刚才是吴琼演唱的黄梅戏《孟姜女哭城》，听众朋友，再见。